水都是一次醒悟，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，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，听见经典诵读会，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，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、卖力推脚、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闲在作坊怕下雨，短墙费工又费力，掌柜年年见又踏实，儿媳请人妙雷气。在临安城外10里啊，有一个洪家咸菜铺子，这个专门啊经营各式各样的咸菜，味道很独特。洪老板的人缘挺好，常为这个街头的乞丐施舍些个稀粥咸菜啊什么的，那么口碑呢颇佳，生意一直也是红红火火。但说那一年夏天到了雨水的季节了，护城河里的水啊已经淹没了桥墩了。那么这洪家铺子呢，它是紧挨着护城河，院墙就被河水冲垮了，一缸缸的咸菜啊，哎呀，顺着河水可就飘走了。没飘走的呢也被淹在水里，那么再好的咸菜着了水就会啊长白蹼腐烂。说这一天老板把账房叫过来了。 哎，等你看，哎，账房，先生， 哎，我是卢本啊， 先生， 卢本， 哎呀， 奴主母子， 看我急的一嘴泡， 那你可以把他挑喽， 哎，就更疼了，一嘴泡，敢涨价价，算一下，算一下这，哎呀，算一下那修筑城墙多少钱？ 你要修什么？ 不是城墙。院墙， 咱们现在这个小店铺都得承接临安城的城墙建设， 不是修城墙。 哎呀， 就咱自个儿的墙，自个儿墙，别事儿往后搁啊，先垒这墙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年年都气，哎呀，很急，疼死我！哎，年年气，然后年年的就都让那河水给冲塌了。哎，每年呐，你看这咸菜就在这缸水里头沤着，沤着不都坏了吗？ 你这玩意儿多让人着急，多让人着急。有我这一嘴炮，你也不着急，你还说的南方话，你也不一点都不着急。 你这个说话真讲究，我这老板我是觉得你这说话吧，你有点废话。我是南方人，我说话说出来一嘴东北味儿，那像话吗？ 我觉得你这么说还哎比刚才就受听多了，知道吗？你我就说你这咱们得赶紧找人修墙，知道吗？买料找人， 哎呀， 预算钱，知道吧？ 这面墙啊真难修啊，这些年来没人修啊。 对、 哎、我跟你讲，这个洪老板，哎， 你赶紧配料去，别废话啊！ 配料 算费用啊，然后找泥瓦匠，快去！ 好嘞，那我算出来，我给你钱啊！ 对， 不是给你这么 钱， 我管你要钱。 对，好啊，这个啊，哎，我这个养了两天，多吃黄瓜西红柿啊，这个见好，口疮见好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说话呀，这口齿已经清晰了。 哎，对，为什么清晰了呢？ 因为炮也给挑了。 对，高兴，马上就开工了。开工把墙垒好了，咱这个咸菜呀，不愁销路，不愁坏了啊。每年这个墙啊，都让这水给冲了，这我心里啊着急着呢。 我跟你讲啊，老板，我好几年啊就想跟你说这个事情。 什么事儿？ 年年冲墙，年年水淹。年年把咸菜坛子放那儿，你把它放房顶上不就没有事情了吗？ 没听说过啊，放房顶子上有那样的吗？啊，我拿几次多麻烦的。咱们说好了啊，那个开工了可得好好干，咱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把这墙给砌好了。 我以为要说齐心协力跨世纪呢， 一场大水没打地，对，没打地。 哎呀，我说， 哎，那个什么， 我说，哎，老板 啊， 可以开始了。 对， 咱们今天先开工。 今天咱们开工啊， 开工 这顿酒大家别白喝，知道吧？我这平时不喝酒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人啊，心脏不太好。哎，今天啊，咱们是高兴。高兴，满饮此杯，我敬大伙儿。敬完了，咱们大家好好干活，好好干。我先干了。 哎呀，老板真能喝啊！ 哎，没事儿，喝完酒啊，咱们就好好干活。然后咱们， 老板， 哎呦，先生， 老板， 先生，你扶着我点，扶着我。 来，老板喝多了，给他扶进去啊！ 喝的不 来，怎么，老板，快， 疼，别动我，心脏难受。心脏疼， 说的跟真的似的啊！老板还能心脏不舒 服？心口那好像是不老好受啊， 这怎么意思啊？哎， 别呛肺里， 我得， 别这样，他是不是喝酒说把酒呛到心里了？ 不是， 那难点， 这样 呛肺里。 先生， 哎，看您这脸色可就要不好。 先生，我得 放心，后事我给你解决。 不是后事，不是，套车呀，赶紧送我回老家。老家那儿我一直是有一郎中给我看病，也砌墙的事儿。钱的事儿，我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了。 老板，你说， 我按理说应该交给我那儿子， 是， 可是他外地才买着回不来， 没错， 每年都是他主事 啊， 交给你吧，你能精心办吗？ 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是尽心竭力、鞠躬尽瘁的把这件事情给你办好。临安城的城墙，你放心吧， 你。练成城墙我放心，我放不放？要说你这话我也放心不。 不是， 咱自个儿的墙，你们城建好了，咱家都淹了，那有什么用？ 咱们家你放心，有大墙才有小墙，你知道吧？咱们家的院墙我肯定 进。哎 啊， 那什么，那个，他公公，要不然 他公公， 跟你说啊，这个垒墙的事儿，要不？您交给我就得了，您放心，虽然我们那口子在外边他要进货呢，我里里外外绝对给您张罗好了，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你别的，你今年您春天才嫁过来的，你对咱铺的事儿不熟悉，年纪轻轻的，你不成啊，你不成，年纪轻轻的，你交给你这能行吗？ 老板， 啊， 这车我可备好了，咱走不走啊？你看您这身子骨到了家里不了啊？ 我这不是不放心吗？ 哎呀， 您 快快走吧。 您放心，这个公公，要是铺子有什么错，垒墙出了什么岔子，我甘愿受罚。等我们家那口子回来，您让他把我修了还不成吗？ 走吧，老板呐，快点，一会儿夜黑了就不好了。 那个账房先生，您有什么事，你替我盯着点啊，先生。 我给您盯着，您就放心的去吧。 那我走了， 走吧，走吧， 走了， 走吧， 上车，上车， 停下。各位看官，说这件事挺奇怪，一个妇道人家主持家里的基建，这可是少有的事情。毕竟嘛，在那个年代，大姑娘小媳妇出头露面的都少，何况说是这种盖房子垒墙的大事呢？那么究竟这位少奶奶能不能把事情办好呢？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哎，先生跟你说话呢。 哎，我来了。 那个 啊， 现在呢，我们公公走了，所以呢，什么 事儿？老哥没了， 回老家了。你别一惊一乍的。 我以为来信没了， 回老家了。 没了就你就说回老家了。 回老家了啊！ 我的心里头一阵一阵的。 就是那个，现在反正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的，就都归我管，知道吗？我说什么话你听啊？ 那可不，您是老板啊，您是老板媳妇啊。 对，说完那个后厨啊，午饭， 哎， 午饭把那个原来那白面馒头改窝头啊。 哎，我 那行吗，大哥？ 改窝头啊，那大锅菜的猪肉炖粉条改胡萝卜熬咸菜。 我 不，少奶奶，这我交代不下去。那您看，就这么干， 就这么干，就这么干。 得。 哎，有晌午这个活这干完了，这叫什么破玩意儿啊？吃的，这怎么黑了吧唧的？ 我就说嘛， 哎，我就说 在这儿吃饭嘛， 来好嘛。 前几年的不，前几年的猪肉炖粉条， 片都上哪儿去了？ 拿胡萝卜咸菜吗？你 下回这不能来。 嗯，找房间。 哎，我说诸位啊，诸位老兄老弟啊，哎，不要在这背后来这絮絮叨叨啊。 什么叫絮絮叨叨？ 当你面都这么说呀？ 这吃的饭， 吃的 是什么呀？ 这是啊， 我 那黑的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 这是窝头啊， 黑窝头。 我 你们心都黑了吧？ 没， 你们你干活这外头这热啊， 我 有的时候赶上下雨， 我 就吃这个。 我 你们还有人味吗？这事做的， 这不是。 不是什么呀， 我这个 谁让你这么干呢？ 你们不管，我去跟他谈。 你跟谁谈？ 少奶奶。 你去。 我说啊，少奶奶啊， 怎么了？ 乌鸦混账无比给 子，骂人干什么呀？ 臭脚萝卜样， 什么意思？说什么？ 山头萝卜， 有话说话。 少奶奶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事情做的实在是有一点过分。 什么事儿？ 过去老爷在这的时候，每年咱们家，你知道，每年咱们家都要砌墙了，啊，你知道？ 我知道。 那给这个干活的师傅们吃的都是什么？啊， 知道。 好酒好菜，一日三餐有鱼有虾，知道吗？有酒有肉，款待的都很好。你看看你现在给这些人吃么子？啊，喝窝头，咸菜，白开水一大碗。这玩意儿，这人吃完了之后就没有劲啊，没有力气啊，能把墙垒好吗？ 说完了哈，上来，走吧。 不是， 我记着了。 走吧，你不起居， 我往心里去。 我跟你讲， 我记住了，忙去吧。 心里头要清楚， 你管账去啊！我记住了啊！走吧。 啊，这哎，那什么，那掌柜的。也没什么用啊，这说了之后啊，还这玩意儿吗？ 这少奶奶也太抠了。 可是闹的，昨天还黑窝头呢，今天黑窝头里边都加了糠了。 这不是给人吃的，就是 他以为这就能省钱，切，他以为这就，切，咱给他磨洋工， 咱治治他， 咱出工不出力， 怎么治？ 咱垒的时候啊，多加实惠 啊， 多给肥料， 他让他多花钱， 反正按天算钱呗。表面省，实际他真可亏死他，真是的，咱不好好干， 就这么干， 好好干， 看他能明白吗？ 哎， 睡了，明天接着干活。 就是，你也可累死我了。 干不了了，这活儿，哎，休息会儿。这里来呀、啊，咱干点嘛？ 打牌吧， 打牌豆牌， 打豆小牌。 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这个豆纸牌，我这奏的特别的好啊。 开始打牌。 来， 这也不这，我 玩着。 别忘了，还没抢呢，你有病啊！赶紧过来，歇着。 我说哥几个，怎么不干活、啊？这 干什么活啊？就 太累了，太累了， 吃不饱， 没 有 劲儿， 干不了。 你看着办，怎么弄吧？这些年关系， 你赶紧找人去，你找你们少奶奶，有这你想去。 我告诉你， 这饭哪吃不了，干不了活。 我也去。我说少奶奶， 干嘛呀？ 我必须得跟你急眼了。 干什么呀？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。 你怎么过分了？ 平时咱们老爷在的时候，别说是这些干活的工人师傅，就是门口过一个要饭的都得管饭。你也太狠心了，做人要厚道啊！你把人都得罪光了，以后明年咱们铺子里的墙要再塌了，谁来修啊？ 啊，听明白了哈？我听明白了。 听明白你得办啊！ 你说完了哈？ 说完了。 你走吧。 怎么又让我走啊？ 我就不信这个，干活给工钱，一个子儿不少他们的。他们干嘛的？他们来干活的，又不是来做席吃席来的，还得好吃好喝好待成。我花钱，我是雇主，怎么他们是大爷似的呀？我告诉你，不就磨洋工吗？只要他们搭得起工分就成。他们在这干呀、啊，反正干一天我给一天的钱。哎，他不怕耽误了别的活，不怕耽误接别的活。 我跟你讲，少奶奶，你自己还是把这个账头要想清楚。你这几天要是完工了呢，你把工钱省出来了。你这样跟他们陪着磨洋工，你这个花销更大 啊！再 看着吧。 你说完了哈？ 说完了。 哎，走吧。 我 就问你，哪钱的事你管不管啊？ 我再也不管了。 再见。 哎呀，往年三四天就能够把院墙垒好了，这次得整整垒了一个多月才完成。喝完工酒那天，少奶奶可过来敬酒，满桌子的人没一个搭理她的。可是这少奶奶啊，她是不急不恼，还是那么样笑眯眯的。 各位都辛苦了啊！哎，最后这顿酒喝完了啊，那什么，来结工钱吧，赵凡先生，我工钱结给他们。 来，结工钱。 嗯 嗯。你的， 谢谢、啊、 你的， 哎，好，哎，谢谢啊，走了， 走， 你的，哎，谢谢啊， 先别走，来，各位师傅们，先慢走啊， 怎么呀？ 哎，张鹏先生， 哎， 那个，一个人再给师傅多发一红包， 喂，什么？ 多发一红包， 我没有干什么，给我发什么？ 没有给你发红包， 啊、 你给师傅挨个发一红包。这不是这几天工钱一共是三吊嘛？ 啊， 三吊三嘛？ 啊， 这样再给他们这红包啊， 嗯， 包九吊九。 你疯了是吧？你是不是疯了啊？ 怎么了？ 工钱三丈三，你来九丈九的红包？ 九丈九开九吊九， 九吊九的红包？ 对， 真给啊？ 真给啊？ 行吧。 各位师傅，这是给你们的赔罪钱啊，远远大于你们应得的工钱。我这么做，迫不得已。 什么意思？ 干什么呀？就干什么呀？这是 这人什么意思呢？ 这怎么前一个月好家伙，咱们饿成那样，这什么意思呗？ 这 午饭钱， 捡着钱走吧，走， 把 钱也不烫手的吧，走吧， 走， 那谢谢少奶奶了，行了，走吧， 那就谢谢你了， 走吧， 我就走， 再见，走吧，行了，你那个嘴不利索，别说话了，再见。 我说少奶奶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，哎。 老板回家，老板回来了 ，老板， 好了，你看我心口疼没事了，好了， 哎呀，你心口疼没事了，你听完我跟你讲完了，你马上就回去， 不至于，怎么回事？说吧， 我跟你讲，老板， 嗯， 这个少奶奶可太过分了， 嗯， 这个少奶奶克扣工人，可这个工人吃啊，咱们的工人垒墙啊，他给工人吃黑窝头。咸菜配白开水，你是多么残忍啊！在哪过分啊？ 哎，你这可不对啊！你这可没有啊！啊，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的？好好的砌墙， 你这把人都得罪光了，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像话吗？您别张着，您先别张着，回头您一会儿那旧病再复发了，您听我说啊，那个咱们家这院墙啊，年年修，年年塌，老说这河水冲的，别家怎么不塌，就咱家塌呢？不是河水太猛的原因，是这么回事。以往啊，咱们这都是好酒好菜的招待，那人心呢、啊、都是肉长，人家啊恨不得赶紧干完了给咱省点钱，石灰呀、啊、尽量就省着用，省着用呢，为了给咱省钱，人家工人师傅倒是好心，可这一点这墙可就不牢固了。哎，不牢固呢，明年还来，还来啊，还好吃好喝的，他们也乐得个清闲自在。我这次啊让他们垒得越慢越好，这样呢，第一啊，他们就诚心给咱多用石灰，多用石灰我不在乎这钱，这钱不就垒好了吗？再说了，给他们这么次的吃的呀，他们恨不得这一次啊把这墙就垒得结结实实的，再也不来咱们家了，这才好的。所以说呀，以后啊咱也不用年年的垒墙了啊。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呀、啊、那公公，我给咱们做这好些的黑窝头啊还剩两屉呢，麻烦您呐、啊、今天中午给打扫了吧。 啊，我送你回老家养病。 果真，从那以后，洪家铺子的院墙再也没被河水冲塌过。大伙儿都说这少奶奶可真是位能人，办事啊比老爷们都不差。后来呢，大少爷接掌了咸菜铺子，这位少奶奶呢又没少给出主意，这咸菜铺子是越做越大，在临安还开了分店。正所谓办事动脑筋，凡事有细心，垒墙如做人，是参透有窍门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怀抱，上一秒红